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夹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书民写过信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宣布我是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他了，不能再和他恋爱了。再要是给他写信，再恋着他，那就是在害他。我原以为不再给他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他的思念竟然越来越强烈。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他妩媚的面孔，想起他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他住在我家里，他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终于，我对书民的思念发展到了不能遏制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他。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他一次，然后叫我死都行。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呢，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就也比别人少。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气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1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捡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象，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多数对党都很忠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59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 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加边沟就业，一个月挣24块钱。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面。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加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精公路通向加边沟的5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2条河流上的2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面的通往新天墩分厂的大道往西走，经过58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成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39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精公路。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加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又走了2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加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住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大约9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入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边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20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走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节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40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2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57年，还在舒敏家里住过半个月。 我很快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舒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第二天，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舒敏家走去。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舒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他和姐姐。他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我从他的表情看出来，他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候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他写过信，他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他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他了，所以这次见他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在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他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他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他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舒敏说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舒敏和他姐姐把我让进他家。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他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他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他家他会冷落我，我害怕他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他家。没有，他和他的家人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他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他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他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他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他的父亲是医生，除了他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他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常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 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的插句话。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里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他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查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儿啊那事儿啊，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推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他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他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尤其是看见了他的比以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的发冷。他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呢，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电沟。我已经不配他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我是9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他母亲就再也没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8点钟来。我没回答他，我心里想，还有必要来吗？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他。但这时候他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屋子里，我住里屋去。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屋子。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以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离开舒敏家以后，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他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以后，鬼使神差的我又往他家去了。我舍不得和他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他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他愿不愿意等我，愿不愿意和一个囚犯保持着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他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他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让我再看他一次，看看他妩媚的脸，看看他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他的笑容，听听他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我往他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他母亲，他姐姐，他们在买菜。看来他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他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舒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他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舒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舒敏的父亲上班去了。我走到舒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了，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舒敏？舒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老师或者大学老师，我去找他，他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他吗？我会毁掉他的前程的，会毁掉他的一生的。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的祝愿他幸福，祝愿他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当天下午到了北京，因为想念舒敏，我逃离了家边沟。我见到舒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他，逃离了他。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他还爱我，只要他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家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去自投罗网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 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加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感谢您的收听。